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186集，吸血骷髅。 龙骨钥匙。 一听到对方口中蹦出了这么一个词，江瑶的心中顿时咯噔了一下。对于这把能破开任何空间结界的神器，显然各方势力早就觊觎已久，只是这东西在当初的幽冥界战斗中便已化为了粉末，事到如今要他们重新拿出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过面对眼前这帮贪婪的家伙，就算说出实情，恐怕对方也不会相信。 哼，我陆星月还轮得到你们黑沙帮庇护，真是笑死人了。 在行踪已经暴露之后，陆星月倒反而冷静了下来，只见他微微扬起头，冷笑着回视着矮胖男子，神情中没有丝毫畏惧。 你们不过是利用我帮你们办事罢了，而我也顺道借了黑沙帮的情报网打听龙骨钥匙的下落，双方各取所需，又何来恩将仇报一说？ 还狡辩？ 矮胖男子眼睛一瞪，话语中的威胁又多了几分。 不管你是抱着什么目的混进了我黑沙帮，只要吃过黑沙帮的饭，就永远是黑沙帮的狗。你既然敢背叛我们，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今后在整个地下江湖都不会有你的半分容身之处。 哼，区区一个贩卖情报的小帮派，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陆星月嘲讽地笑道， 老子连阎王都不怕，还会怕你们？别说是你们两个了，就算你们帮主出马，我都不会放在眼里。 你， 矮胖男子脸上的肥肉颤抖着，似乎是被陆星月的态度气得不轻，但他很快便像想起了什么，小眼睛转了转，将不怀好意的目光从陆星月移到了边上的江瑶。 哦，居然不怕我们，那为什么之前游行的时候见着我们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躲得比谁都快？ 矮胖男子捋着胡子，一副看穿的样子。 还是说你是想故意引开我们，好让我们别盯上你旁边的这个男人？ 游行的时候？ 江瑶一愣，脑海中忽然闪过了先前险些被飞刀刺中的惊险一幕，顿时恍然， 原来当初瞥见的那个黑衣人就是他们。这么说来，那两人在当初游行时就已经和星月他照过面，而星月正是为了不牵连到我才故意走开的。 江瑶想着，转头悄悄看了眼旁边的陆星月，发现对方的脸色似乎又阴沉了几分，似乎是被矮胖男子说中了。 嘿，不过现在的话，就算你们想躲也躲不了了。 见陆星月沉默不语，矮胖男子的态度愈发嚣张，只见他转头对着周围的众人挥了挥手，大声喊道， 神神马上就要过了，你们不是要穿过这鬼门关吗？拿到龙骨钥匙破开结界是现在唯一的方法，而这龙骨钥匙就在这两个男人身上。 老子花了那么多心力到这里，绝不能功亏一篑，给我老老实实把龙骨钥匙交出来。 那名健壮的 T 恤男子怒吼着，一道弑神铭文顿时在其手心中散发光芒，显然此人也是异能者，而周围的其他人也在 T 恤男子的带领下纷纷摆出了战斗姿态。 只剩10分钟了，不能再磨蹭了。 没错，不如咱们一起上，把东西抢过来。 矮胖男子的煽动起了效果，周围的众人开始凶神恶煞地朝江瑶两人围拢了过来。而那矮胖男子在成功祸水东引之后，便和旁边的高个黑衣男子使了个眼色，两人不动声色地退到了鬼门关牌坊下的角落，在阴影中冷漠地欣赏着眼前即将上演的好戏。 等一下，我们既然来到这里，那也是想参加鬼市的， 如果我们手上真有龙骨钥匙的话，早就拿出来开结界了呀。 眼见被蛊惑的众人盯上了陆星月，江瑶赶紧开口辩解道， 哼，说不定你们是怕宝贝被抢而故意不拿出来呢。 为首的 T 恤男狰狞着一张脸，在时间的逼迫下，此人无心听任何辩解。 要是你们真的号称没有龙骨钥匙，那就脱光了衣服让我们搜身。 别欺人太甚，要是敢碰我们一根手指，信不信我让你人头落地。 陆星月双眼一瞪，被法术所掩盖的金银双瞳瞬间恢复成妖异之色，刹那间一股凌厉的杀气随着萦绕周身的淡黄光锁从陆星月周身陡然迸发，令周围的众人为之脸色一变。 犀利的山雨噼里啪啦地落在紧张对峙的众人身上，似乎是被陆星月散发的杀气所震慑，周围的人群顾忌着不敢上前， 而时间也在对峙中一分一秒地流逝着。正当双方相持不下之时， 众人突然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碎响从身后沉默已久的游行者队伍处传了过来。 窸窣的碎响越来越明显，而伴随着这阵诡异的异响，那名身披红色蓑笠如假人般一动不动的游行者们忽然像是接到了某种信号一般，立即放下了他们手中的各式纸人、纸棺材、纸花轿，同时向山道两旁的山林顺势一跃。仅仅眨眼间的功夫，那些人便没入了山道两旁的结界之中，消失了踪影。 什么情况？那些人怎么不见了？ 像是发现事情有些不大对劲，原本围绕着江瑶两人的众人开始有些惊慌了起来。而让他们感到惊恐的是，他们发现那些窸窣的随意声响正是来源于那些被留在山道上的纸人、纸棺材、纸花轿内部。 你们看，那具纸棺材好像在动。 队伍中的某个人似乎忽然发现了什么，惊慌失措地指着前方的一具惨白的纸棺材，连声音都在恐惧之下变了形。众人连忙转头一看，却看到了令在场所有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只见一只苍白的枯爪从纸棺材的棺盖上猛然破出，在棺盖咔嚓咔嚓的瓦解声中，他们看到了一具身着冥服的骷髅从纸棺材里缓缓坐起，抬起头阴沉地盯着众人。 这是…… 见到此情此景，不仅是周围的众人，就连江瑶和陆星月也是惊出一身冷汗，两人立即后退好几步，与那纸棺材拉开了距离。 那边的花轿也是。 又一声颤抖的呼喊回荡在山道上空， 众人惊恐地发现另一具挂着腐肉的骷髅新娘从花轿中慢慢爬出，被掀起的红盖头中一对空洞的骷髅眼冷冷地凝望着众人，冰寒刺骨。异响愈演愈烈，这下不仅仅是那些纸棺材与花轿，连那些巨大纸人的肚子里都开始不断地钻出一具具穿着兽衣的幼体骷髅，如同啃食完尸体后破出的蛆虫，密密麻麻地朝着众人爬了过来。 不好，是吸血骷髅，要是被他们咬到会被吸干气血变成干尸的。 面对着如此浩荡而来的骷髅军团，在场的那些乌合之众顿时吓破了胆，下意识的就想要逃入山道两旁的林子里，却一下子被弹了回来。他们这才发现山道两旁的结界早已被锁死，而背后的鬼门关则依然大门紧闭，眼下所有的退路已经彻底断绝。 哼，竟然是吸血骷髅，这是要把我们所有人赶尽杀绝的节奏吗？ 陆星月紧张地盯着那些攀爬而来的骷髅军团，捏紧了手中的蛋黄光锁。而江瑶见此情形，也顾不上惊讶了，他连忙静心驱动着身体中的法力，一道淡淡的紫色电光随着他的所思所想，在他的掌心中若隐若现。 不，不，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在这儿。 在死亡的威胁下，惊恐的众人终于回过神，开始纷纷召唤出一只只弑神虚像，朝着乌压压的骷髅们奔袭而去。尖利的嘶吼从骷髅军团中猛然爆发，那种宛如指甲挠黑板似的刺耳音波，令在场几乎所有人痛苦不已。一些修炼水平不够的家伙甚至来不及捂住耳朵，便当场口吐白沫，跌落至下方山道，被那些蜂拥而来的吸血骷髅们所吞没，瞬间沦为一具具扭曲的干尸。 不好，吸血骷髅吸了人血之后会更加疯狂，我们快往后撤。 陆星月脸色一变，急忙拉着江瑶迅速往后退去。而与此同时，那些攀爬的骷髅们像是喝了兴奋剂一般，速度陡然提升，朝着前方的众人扑了过来。 快，快挡住！ 众人强忍着噪音带来的痛苦，纷纷操纵着弑神扑咬上去。然而，在场区区十几只弑神，面对这排山倒海般涌来的骷髅军团，实在是螳臂挡车。没过多久，那些骷髅便绕过了弑神，嘶吼着逼近了退无可退的江瑶等人。 流星光狼， 淡黄色的光锁以 Z 字形冲入集结的骷髅军团，并在陆星月的怒吼声中顷刻散为一阵淡黄光雾。只是那些光雾并没有随之散去，而是丝丝渗入骷髅的骨架内，紧接着便化为一根根锋利的光剑，从骷髅体内倾巢而出，将最先爬来的一批骷髅们狠狠钉在了地上。脆弱的骷髅骨在光剑的穿刺下瞬间四分五裂，散落的碎片随着四处滚落的骷髅头纷纷扬扬，连后排跟来的骷髅们也随之受到了阻碍，开始慢慢停下行进的步伐，对着陆星月等人虎视眈眈。 干得漂亮！ 见陆星月一出手便干倒了一大批吸血骷髅，围困的众人顿时发出一阵欢呼，全然忘了陆星月先前还是他们所讨伐的对象。然而面对着眼前看似有效的攻击，陆星月的脸上却并没有见到半分欣喜，反而变得更加凝重了起来。 不，别高兴得太早了。 陆星月眯起那双妖异的金银异瞳，死死地注视着那些四散的枯骨。而在他的视线前方，众人猛地发现，那些原本已四分五裂的骷髅们竟然纷纷开始重构，碎片渐渐聚拢在了一起。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那些被击碎的骷髅们竟然很快恢复如初，随即把头一转，嘶吼着扑向了陆星月。